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宁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喜欢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一条昆明出现女性专用停车位的消息呢，引发了大家的关注。据了解呢，这是一家服务企业为顾客所设置的车位，对比普通的车位呢，它的位置靠近出口，而且比较宽敞。有网友认为说这是对女司机的关爱，也有专家认为这会加深对女性的刻板印象，应该去性别化，改名为新手停车位。你怎么看呢？ 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啊啊，清修苦练来得到，脱胎换骨变成人。啊啊，一心向道无杂念，皈依三宝弃红尘。啊啊，

就多一道蔷薇，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，再不拥抱就是罪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绝苦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你。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。